北京时间7点整。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里是大兴，我是主持人吴金浩。 我是主持人于磊。 今天是3月9号星期四，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晴，最高温度16度。 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接下来请您关注今天的新闻提要。 在38国际妇女节来临之际，大兴区检察院和长子营镇妇联共同组织参观活动，庆祝节日的到来。3月6号上午，大兴区检察院全体女干警来到长子营镇参观亚路谷热带植物园，园中具有傣族风情的民居和图腾文化，让女干警们仿佛置身于西双版纳的少数民族部落，感受热带风情。随后女干警们来到赤鲁巧娘工作室，观赏赤鲁村民手工制作的全过程，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作品让干警们惊叹不已。 以前旧宫南小街很多四大乱建的房屋外面经常悬挂着出租的招牌，几百元的月租金也得到了许多租客的青睐。像旧宫南小街一样，在城市中散落着许多类似的城中村。瓦片经济、低端产业、环境脏乱等问题困扰着城中村改造。在人口疏解的大背景下，城中村在2017年春天发生了哪些变化？记者走访了北京多个城中村，记录下城中村经过整治后发生的可喜变化。 近日，大兴交通支队、大兴城管、各街道派出所等部门联合执法，针对大兴地铁口周边、公交港湾等人流聚集地交通秩序进行集中整治，重点打击非法停车占道、机动车非法运营等不法行为。据执法人员介绍，在打击非法运营车辆时，黑车司机经常会编出各种谎言躲避处罚，比如接亲戚、送网友、顺路拉邻居等等。 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这里是大兴。 本台消息，在38国际妇女节来临之际，大兴区检察院和长子营镇妇联共同组织参观活动，庆祝节日的到来。3月6号上午，大兴区检察院全体女干警来到长子营镇参观亚路谷热带植物园，园中具有傣族风情的民居和图腾文化，让女干警们仿佛置身于西双版纳的少数民族部落，感受热带风情。随后女干警们来到了赤鲁巧娘工作室，观赏赤鲁村民手工制作的全过程，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作品让女干警们惊叹不已。一名女干警告诉记者，没想到在我们大兴就可以感受到三亚的风光，村民们的手真是巧，原来在我们身边有这么多风景，一直都没发现，平时真该多出来走走。 本台消息，以前旧宫南小街很多四大乱建的房屋外面经常悬挂着出租的招牌，几百元的月租金也得到了许多租客的青睐。像旧宫南小街一样，在城市中散落着许多类似的城中村。瓦片经济、低端产业、环境脏乱等问题困扰着城中村的改造。在人口疏解的大背景下，城中村在2017年春天发生了哪些变化？记者走访了北京多个城中村，记录下城中村经过整治后发生的可喜变化。 位于南四环与五环之间的旧宫南小街是北京市城区南部地区著名的城中村，这里几乎集合了所有城中村的特点。地理上属于三不管，在大兴区、朝阳区、丰台区三区交界地带， 环境上脏乱差非常严重，群租房到处都是。经济上以劳动密集型为主，小型服装加工厂聚集，同时瓦片经济繁荣。通往南小街核心地带的主要道路经过重修之后，加装了隔离护栏，交通秩序改善明显。不过往西走，接近南小街核心区，样貌开始变得熟悉起来。南小街核心区紧邻南苑机场，飞机的轰鸣声清晰可辨。南小街老居民老胡告诉记者，一直说拆迁，一直说，但基本上是动不了了。本来听说修了新机场，南苑机场要拆，连着我们这一片全改造，后来又说南苑机场保留，只是不做民航机场了，所以周边还是不能动。老胡说，盼不来改造，大家也一直得过且过，盖几间出租房成了多数人的选择。跟一位租客闲聊时，租客表示这边的房子还是很火的，关键就是便宜。他透露，一间单人间月租500元就可以成交，不过那种房子没有独立卫生间，不太适合拖家带口的居住。 2017年2月24号，南小街一村发生火灾，彩钢瓦出租屋火光冲天，所幸没有人员伤亡。而据媒体报道，因为路况混乱，消防车难以接近火场，消防员连接水带才得以实施救援。最近记者再次询问了旧工南小街出租屋的情况，得知近期务工人员陆续返京，租房的慢慢增多。有一个房东告诉记者，南小街将在今年夏天迎来一次整治，会拆除部分违法搭建的公寓，那个时候可能环境就会更好一些。出租屋群租房仍然不缺租客，但是服装厂招工却不容易。2011年的425大火烧毁了一家服装厂，造成18人不幸丧生。那场火灾带来了南小街对服装厂的综合整治，但是在2017年，这里依然聚集着相当规模的服装加工企业，从设计制版到服装加工销售，这里早就形成了小型的一条龙产业链。 服装厂老板老徐在元宵节过后就开张了，和以往一样，开张第一件事就是招工，一条红色的招工广告绸带挂在了工厂门边，挂出来几天没有什么效果。今年不缺订单，但是缺工人，开张招了3天没招到一个人。老徐说，缺工人的情况最近2年越来越明显，不过往年从元宵节以后总能陆陆续续招到人，今年这么冷清是第一次遇到，具体因为什么我也说不好。老徐考虑，如果招不来人，只能提高工资待遇来招工人。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仲大军认为，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过程中，一些产业被疏解出北京，许多区域在城中村的治理中取得了一定成效，通过对乱搭建、乱摆卖等现象进行治理，使得城中村中人口严重倒挂、环境卫生脏乱差等问题得到了解决。多部门联合的综合性城市管理措施在其中较好地起到了治理城市病的作用，也为未来对城中村的治理提供了可以借鉴的经验和案例。 本台消息，近日大兴交通支队、大兴城管、各街道派出所等部门联合执法，针对大兴地铁周边、公交港湾等人流聚集地交通秩序进行集中整治，重点打击非法停车占道、机动车非法运营等不法行为。据执法人员介绍，在打击非法运营车辆时，黑车司机经常会编出各种谎言躲避处罚，比如接亲戚、送网友、顺路拉邻居等等。3月1号上午9点半左右，一辆载有2名年轻男子的电动三轮车从黄村火车站地铁口开走，被正在巡查的执法队员拦截查扣。女司机称是送网友，车是接送孩子用的，不是出租。 三轮车女司机一直这样向执法队员解释，她网名叫太阳，我们没见过面，今天第一次，她不认识路，所以我送她。执法队员让她出示与网友的聊天记录，以证明双方认识。女司机翻了半天微信，也没有找到叫太阳的网友。与此同时，2名年轻男子也正在接受执法队员的询问，两人都表示并不认识三轮车女司机，他们是刚从地铁口出来上了这辆黑摩的的，还没有付钱。 执法队员当场查扣了女司机的电动三轮车，并开具了执法通知单，要求她到大兴城管林霄路执法队进行处理。高米店街道为了防止出租车在地铁口长时间停留，在高米店南站地铁口附近的自行车道拉上了警戒线，而这些拉活车竟直接停在了机动车道上继续等活，全然不顾道路拥堵，还有的停在了公交港湾里，公交车只能在路中间停车，使乘客上下车都增加了危险系数。 3月2号下午3点，大兴交通支队新城中队与高米店街道综治办联合执法，对乱停车现象进行整治，当场查处违规停车26辆，其中包括出租车、黑出租以及私家车，对违章司机处以扣3分、200元罚款的处罚。执法人员表示，乘坐非法运营车辆存在安全隐患，一旦发生交通事故，无法保证乘车人的利益，尤其是黑摩的没有任何保险，乘车人的损失很难得到赔偿，建议广大群众出行还是乘坐正规的出租车。据执法人员介绍，春节过后，非法占道停车、机动车非法运营现象有所反弹，大兴各职能部门联合属地政府已经组织多次打击行动。 本台消息，家丑不可外扬，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离婚媳妇儿无权分宅基地和承包地，这些农村旧有的老理儿目前仍然在困扰着京郊农民妇女合法维权之路。记者从城乡一体化农村妇女权益保护新闻通报会上了解到，家庭暴力、宅基地和承包地带来的利益分配等，是农村妇女合法权益受侵害的重点。村民上楼了，生活城镇化了，可旧有的家丑不可外扬观念依然根深蒂固，导致不少农村妇女在遭受家暴时，往往采取隐忍回避的态度，没有及时主动寻求相关部门的帮助，加上保留证据意识不强，导致他们在诉讼时难以提供有力证据，无法举证证明家庭暴力的事实存在。 据统计，北京市法院系统去年审结的涉及农村妇女的离婚案件中，有大约60%的女性提出曾经遭遇男方殴打、辱骂、控制个人经济和人身自由等家庭暴力，其中殴打被提到的次数最多，但是仅有10%左右的这类主张获得法院支持。在农村，村集体经济组织一般以户为单位分配土地或土地收益，当女村民离婚、丧偶或者再婚时，女村民和子女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或收益分配权经常得不到应有的保护，而被其他家庭成员侵占。还有的女村民外嫁后，在丈夫那个村的土地权益还没有落实的情况下，一些娘家村就强行收回外嫁女村民的土地权益。 顺义区的张女士就遭遇到了这样的状况，她和丈夫蓝先生离婚后，蓝先生将此前家里的承包地流转给村合作社，并以张女士是外村嫁来的媳妇为由，提出承包地没有张女士的份额。村合作社也表示，土地以家庭为单位确权，无法确定个人份额。无奈，张女士将蓝先生和村合作社告上顺义区法院。受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等老观念影响，出嫁女村民常被排除在娘家的权益分配之外。特别是随着本市旧村居改造推进，农村老宅拆迁时，宅基地使用权一般登记在老人名下，拆迁单位进行拆迁补偿和回迁房选购时，多以家庭为单位，一些农村家庭往往不分给外嫁女村民应得的份额，甚至娘家的兄弟在不经姐妹同意情况下就擅自将老宅拆除重建，严重侵犯女村民的继承权以及拆迁权益分配，而这种情况下，女村民大多数举证困难，合法权益维护难。 家住大兴区的陈贵夫妇生有2子2女，一家人住在村里，5间北房一直没有进行分割，期间大儿子和二儿子都曾经出资对老宅进行翻新或翻建，农村宅基地进行重新登记时，5间北房的宅基地被登记在二儿子陈生名下，陈贵夫妇和其他的家庭成员没有提出异议，陈贵的老伴病故时也没有留下遗嘱， 村里即将面临拆迁的消息传出后，一家人为五间北房的财产分割打起了官司。法院最终按照陈家每名成员对宅基地之上房屋的贡献，判决两间北房归陈贵所有，三间归陈生所有。陈贵、陈生赔付其他家庭成员相应的房屋折价款。 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大兴区园林绿化局提醒您，全市已经进入森林防火期，请您关注森林防火，共同守护我们的绿色家园。 本台消息，在京南有一个公园叫南海子，曾经是五朝猎场三代皇家院囿，被誉为是南囿秋风，与金台夕照、居庸叠翠、西山晴雪、卢沟晓月等并称为燕京十景。如此美景也曾经沉睡过一段时期，后来在政府和一些名人的呼唤下，南海子浴火重生，凤凰涅槃。这其中一些文化名人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张有才是大兴人，目前担任南海子公园顾问、大兴区历史文化研究顾问。近年来，他积极挖掘、研究、宣传南海子悠久的历史文化渊源，创作了《南海子史话》《南海子轶事与传说》《南海子探幽》等作品，为传承南海子历史文化而辛勤地耕耘着。他指出，我们就是要把南海子的历史挖掘出来，用现代的文化意识将多年沉睡的南海子唤醒，将历史的碎片拼接起来，把南海子文化作为我们区域的主流文化，让南海子文化起到惠民聚民、造福于大兴人民的作用。 白石元是艺术收藏大家，他收藏的贝叶经是目前世界上非常珍贵的原始资料，藏品达数十万页、上千部，是世界上贝叶经的最大藏家。白石元先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抢救性的收购即将被拆掉的古建筑，所收藏的完整经典徽州古建筑有300多套。白石元在大兴区卫善庄镇建立了坦博兴善院，常年展览自己收藏的精品，为大兴居民和全国爱好者提供综合文化展览。他指出，国家的竞争更重要的是文化软实力的竞争，以南海子文化为代表的国门文化必须用开放的姿态拥抱未来，文化软实力的提升不断为新区的发展提供了助力，增添了活力。 田中立是北京印刷学院副校长、中国国际书画艺术研究会常务理事，享受国务院颁发政府特殊津贴。田中立老师一直心系大兴，发挥专长，积极服务大兴的建设与发展。他推动的高等学校社会力量参与小学体育美育发展工作，每年都会到大兴区的小学开展手指创意画课程，助推了区内美学教育事业。他指出，要重新认识传统文化艺术的价值，强化中国传统文化的时代性、创新性。新区要开放胸怀，大力发展南海子文化，打造成新区亮丽的名片。 本台消息，为了确保全国两会期间社区秩序安定有序，大兴区瀛海镇南海家园7里社区上级部门要求，对社区内的重点人、重点事进行严密布控。在社区的3个主出入口，每天都有红袖标志愿者上岗执勤。大兴区有这样一支队伍，他们现有成员20多人，平均年龄70岁左右。天气寒冷，他们无所畏惧，自带夹子、垃圾袋、钩子等工具保护社区环境。 他们就是瀛海镇南海家园七里夕阳生辉爱心志愿服务队。2017年两会期间，服务队的队员们每天上午9点集合，他们分工有序，有的人拾捡小广场楼前楼后草坪内的垃圾，有的人定期清理小广告，查看楼道堆物，有的人负责安全巡逻等志愿服务。 本台消息，由北京市妇联等部门联合推行的一家一善公益项目日前在朝阳区高碑店村西社区启动，并有望在年底覆盖全市。据了解，一家一善是一项回收旧衣的公益项目，具体做法是投放旧衣回收箱体，社区居民直接捐投，回收员定期统一收取并进行分拣分类，对利用价值高的旧衣物统一进行清洗消毒，整理后直接转赠给贫困儿童家庭，对利用价值不高的旧衣物经相关生产企业分解处理后制作成为其他产品重新利用，同时吸引贫困妇女群体参与到项目工作中，为贫困妇女再就业提供新支持。 本台记者报道。说起中国国粹，最典型的代表当属京剧，它不仅是中华民族传统的艺术瑰宝，它也把中国人含蓄内敛典雅的品格在京剧艺术里体现得淋漓尽致。而在我们大兴区北江村镇，就有这样一位老太太，年近古稀而依然执着坚守着自己钟情的京剧艺术。今天本台记者就带您走进了北江村镇诸葛营村，了解一下星火艺术团团长董志敏。走进董志敏的家，朴华无实，温馨洁净，但满墙的剧照和满柜的奖杯好像默默地讲述着过往的荣誉。 就因为我有一个自豪的一个大家庭，这不是在2016年被评为全国最美家庭吗？和首都最美家庭。我非常爱我的家，我喜欢生活，喜欢有我老伴儿的陪伴，所以我挺高兴。 今年70多岁的董志敏是北江村镇人，他打小就开始听京剧，并逐渐喜欢上京剧。 因为我从小就有一个戏曲梦，我13登过台。登过台那时候怎么叫登台呀？13哪像现在这个4、5岁的那水平很高啊，那时候那怎么不想上台呢？那就是背词儿去了，就那回事儿，只不过就是让人上过台，反正是从小就喜欢。 多的赶明我必须得成立一个戏剧团。 这个戏曲啊，过去有那么一句话，说书唱戏劝人亡，所以说这个戏曲它为什么说是国粹呢？这确实这个传统的东西就应该大力宣传。 因为热爱京剧，这也让董志敏坚定了对京剧艺术传承与弘扬的信心。也正因如此，他在2008年正式组建起星火艺术团。董志敏说，我组建京剧团不仅仅是为了老有所乐，更是为了让中国的京剧能够延续下去。 其实在2000年时候我就开始运作，这都是我们村的人。在2008年，在他们这个大力的支持下，我这个戏剧团就成立了。那时候就起名为新农村星火艺术团，到32个人。从那儿开始，这个组织啊、学唱啊、排练呐、全在我家。11间房子，就这个4合院，有排练室、有服装室、化妆室、有音响道具储藏室。我就拿他们大伙儿都当成我的家人。我们家就是这个艺术团的发源地，我就是创始人。 剧团成立后，各种演出也是接踵而来。作为北江村的文化带头人，他不仅在大兴区文化赛事中取得了优异成绩，他还把自己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的原创剧目搬上了舞台。在他看来，注入了浓郁乡土气息的文化剧目是可以滋养人的。 有一年我编了一个快板，是赞大兴，自创节目全国就选上我那个赞大兴了，给了500块钱的稿费，说咱这么多兜风宴，在乎那500块钱吗？自我心里边晚上就是有点也挺欣慰的。我也没白创新，哎，我也没白编，最起码我这些个作品，哎，给我评上一个。 在建团近10年的时间里，他为团里付出了很多，团里没有资金他就自掏腰包，没有演出道具和服装他就自己动手制作。 从2008年开始建团一直到现在，这就算是10年了。在这10年里，说实在的，别提多难了，我这10年一般的人都承受不了。说往里投钱买服装给大家，哎呦，这西装特别贵。后来我就那个引导大家，就是做这个头饰，做西装，就是坚持，就这样。只要决定了的事儿就这样，反正没有点这个耐性，没有点这个奉献精神，这个团确实弄不了。 就在一切都走上正轨的时候，2013年，一次身体体检，他被查出患有乳腺癌。在得知噩耗后，担心、害怕、惶恐，连续经历了许多个不眠夜。董志敏告诉记者，当时自己第一反应就是还有太多的事情等着我去做， 老总感觉着有好多做不完的事儿，一点都不放心。所以到现在我这个病还是靠这个团支撑，就连大家给组织到一块儿，就从那个一直到现在，我就没放松，就这执着的追求就压根儿就没停止过，就这样的性格。 强大的病魔最终并没有击垮他，在医生的建议下，他接受了右侧乳房切除手术，并且又重新站上了舞台。用他自己的话说，舞台不能没有他，他也离不开这个舞台。当记者问到累不累时，董志敏说，要说不累那是假话，但每次想到我的剧团，我的家人都给了我莫大的勇气和让我坚持下去的力量。 2013年7月份做的手术，做完手术就接着就是8次化疗，30次放疗。就在我这个放疗期间，躺在床上还弄出一出大戏，包公赔情的大戏，感化了多少人呐、啊！俺老包那清官呢，那真成功的登上了舞台。那是在我厉害的时候，就躺在这个屋上的床上，他们就在地下唱啊表演呐、啊。后来等我能起来了，就慢慢的就跟着他们一块儿去。所以说，这也是一种精神 支撑 啊！对对对。 董志敏的丈夫田婉荣是个老共产党员，非常理解和支持妻子追求的艺术理想。董志敏作为星火艺术团的团长，各种事情都要上心，这样一来他顾家的精力自然就少了许多。而田婉荣从来没有半句怨言，让妻子一心一意地当好他的团长。 我们家那个老头他开小店儿，哎，就是供这个艺术团。 老伴儿说，本来他弄这团太不容易了，任何人都没有我了解。你说他辛辛苦苦弄得这样，你让他一下子扔了也不行啊。可是扔了真舍不得。上哪儿去演出去，就像那个就是我们的背板，他顶上他给写到哪个村去演，然后呢就写上那个大字，然后帮着搭的台。 向来与人为善的董志敏，谁家有个什么事儿，只要他能帮上忙，从来都是二话不说，尽心尽力。而在团员们的眼中，他是一个不在意名利的人。艺术团李阿姨告诉记者，在近10年的时间里，他为艺术团付出了很多。他是一个有理想的人，感觉和他在一起永远充满了活力。 俺在他这团里待着10年了吧，俺们这团长吧，就这么多年了，领着我们出去演出去，这儿那儿的，给我们做饭。有一次下大雪，做完饭了，出了他们大门，就扣上，扣完了爬起又先给做。我们都1点多还吃中午饭，好的了， 最好的了。 嗯。 这就是一个真实、自然，直到今天仍在艺术道路上前行的京剧爱好者董志敏。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就是这些。本期新闻由吴进浩、于磊播音，房小鹏编辑，向阳制作完成。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不规则的足迹带我来到这里，逆时光让爱被照亮，前行携手前进，正视所有幻影，旋转搜集视线里的光影，微笑编辑与梦对称的图，在最近的未来，见证我花盛开，我们都期待金花中的新世界存在。 平安车险送好礼，别客气，快打电话来领取。 3到5月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